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99集，丁宪和叶教授的广东之行。叶绪林不知道从哪儿拿了一张申报单，帮丁宪请了3天假去广东。订机票的时候，叶绪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快的航班。丁宪记得周思月说过，叶教授是个很节省的人，跟他坐飞机一般都是怎么便宜怎么坐，最喜欢有经停的那种廉价航空。看得出来叶绪林很紧张周思月，那一晚他打了很多电话，最后瘫倒在沙发上，手都是抖的。 老潘啊，我这不是走投无路了才找你的吗？过去的事儿暂且不提，我这有个案子，你帮帮我成吗？哎呀，那是个好孩子呀，他一定不会犯糊涂的。 叶绪林急得脸上全是褶，丁宪从没听过这个平日里乐呵呵的慈祥老头用这种口气跟别人说话。与此同时，他给孙元强发了一条短信： 孙姐，我要去一趟广东，下期的线稿还没来得及画。 孙元香很快回复： 去广东干嘛？ 出了点事儿。 丁宪没有细说，孙元香知趣的不再多问，只回了一句： 需要帮忙知会一声啊，这声姐可不是白叫的。 谢谢。 抵达广东是在中午，刚下飞机，叶绪林就带着丁宪直接去了佛山潘永真律师事务所。光看门面，丁宪都不觉得这是个事务所，招牌简陋，办公地点隐匿。叶绪林在楼下等着，顺便跟丁宪说起了这人的来历。潘永真早年跟他是死对头，一个读法学，一个读计算机，一个文一个理，谁也看不上谁，天天变着法的较劲儿。文理分科的时候，潘永真学文，叶绪林嘲笑他笨蛋才学文科，潘永真骂他是数学呆子，两人就这么瞅着对方过了好多年，私底下还在暗暗较劲儿，总想分出个胜负来。后来潘永真考上政法大学，叶绪林上了清华，他明里暗里被叶绪林压了好多年。好在潘永真还没毕业就被十大律师团之一的达成律师事务所签了。叶绪林那会儿还在读研呢，潘永真就嘲笑他，说他是拿着国家补助的科学呆子。叶绪林还在默默读研，那会儿年纪大了，心态也发生了变化，他把身心都投入自己的人工智能研究中，并且在这条路上不断地寻找同伴。潘永真渐渐成了有名的律师，名气打响之后离开了原先的团队，自己单干了。那会儿年收入已经是叶绪林的好几倍，两人斗法也斗了这么些年了。那天潘永真是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叶绪林用那种口气跟他说话，于是敛了神色，倒也没再跟他开玩笑，让他去佛山找自己。楼上下来个姑娘，把两人领了上去。别看这外头简陋，里头的装修都镶金带银，闷骚得很。助理说， 潘律师把其他案子都推了，在里头等了你们一上午。 啊，谢谢啊。 助理刚要说话，里头有声音传来。 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叶老头，赶紧进来啊。 潘永真跟叶教授一般年纪，但看上去年轻很多。叶教授虽然也才50几，但有时候就像个小老头。潘永真却不是，他面如冠玉，温文尔雅。难以想象刚才那句话是出自他的嘴。潘永真看见丁宪也是一怔。叶绪林介绍： 这我学生。 潘永真点点头，指了指面前的两张椅子： 先坐。 叶绪林跟丁宪在红棕木桌前坐下。 我那学生。 潘永真抬手制止： 哎，等会儿。 叶绪林跟丁宪互视一眼： 叶老头，哎，我就问你啊，文科重要还是理科重要？ 丁宪的眼珠差点掉下来，叶绪林也急了： 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 潘永贞靠在老板椅上，慢悠悠地说： 哎，你先回答我。 李科。 老头也是倔强，这个时候还是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心。潘永贞脸色变了。 行了，免谈。 你不就是逼着我说文科重要吗？ 哼，那你说呀。 文科重要，好了吧？ 丁宪无语地看着两人一言一语，年纪加起来都有100多岁了，居然还这么幼稚。潘永贞勉强点点头。 哎呀，看来你是真心疼你那学生啊。哎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物能把你急成这样。不会是私生子吧？ 呸！ 潘永贞身体往后靠，整个人仰在老板椅上，双手架在胸前。 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 叶徐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刚抵达非洲的半个月进展挺顺利的，所有的算法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，而且在所有设计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滚筒式机器人漫游器，驱动器也都完工了。如果这个项目研究成功，非洲那块的研究器他们就可以拿下，这对于驻守军方来说是一个大举进。而偏偏在回国的前一天，国内传来消息，赤马科技出了一套同样的算法，并且所有的驱动和结构都优于他们。因为军方的技术支持有限，能做到目前的程度已经是尽了他们所有的努力，叶徐林跟领导都很满意。消息传过来的当天，他们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都被扣押了，所有人的手机跟电脑当即被翻出来检查。在非洲所有的研究人员中，只有周思月跟苏百从有个通话记录，还有人提供了周思月跟苏百从在茶馆见面的照片。周思月被关了3天禁闭后遣送回国，直接送至军分区。在这期间，周思月一句话都没说，无论是领导的谈话还是长官的审问，他都平静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。 名字？ 周思月。 父母是做什么的？ 叶教授沉默，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。潘永贞听到最后脸色越来越难看。 泄露军方机密？这要是真的，我看你那学生把牢底都能坐穿喽。 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。 丁宪心都揪起来了。潘永贞看了他一眼，哼了声，又看向叶徐林。 仅凭一张照片和几个通话记录还定不了他的罪。 叶徐林不说话，见气氛紧张，潘永贞话锋一转。 也不用担心，根据无罪推定，他们很快就会放人的。 哎，如果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，就不会事发至今我都见不到他。你信不信，这件事儿，如果他们迟迟找不到证据，就算不是他做的，最后也会是他做的，因为他父亲就是这么被害的。 叶徐林苦笑着摇头。潘永贞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 他父亲？ 叶徐林说起周宗棠的时候总是面带惋惜，眼眶含泪。潘永贞听到这儿似乎有点明白那小子为什么保持沉默了。 我跟你去一趟北京，先申请取保候审再看看。确实啊，在那个地方关久了，人的心态容易崩溃。他要是心态崩了，神仙都救不了他。 申请过了，但那边说事件性质恶劣，不能取保候审。 潘永贞摸着下巴沉默，过了半晌，说： 哎呀，那这可就难办了。 老潘啊，他真的很聪明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，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。 这么多年了，叶徐林何时求过他？如今为了一个毛头小子跟他如此低声下气的说话，潘永贞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。同时他也对周思月充满了好奇，想知道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 行了，我让助理订明天的机票，你先找个地方住。 叶绪林没听潘永贞的，从事务所出来后直接赶往广州医院。周宗棠坐在病床上喝粥，李锦辉喂一口，他乖乖张嘴，口齿不清地说着烫，像个小孩子似的咂咂嘴。李锦辉低头自己抿了口，明明不烫啊。他低声问， 你是不是又吃不下了？不想吃就说，别用烫找借口。 昔日伟岸高大的身躯，现在已然缩成一个矮小佝偻的身影，甚至能看见那些凸起的关节。丁宪眼眶微热，微微低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我们下集再见。